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邓亚萍13岁已经赢咗青少年冠军，15岁已经做咗亚洲冠军，点知国家队唔要佢？ 系噶，都系 1.5米。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张士林咧就是、河南省嘅省队教练，佢话所有人都拍低波起唔到手，大部分对邓亚萍嚟讲都系高波都可以起手，就啱嘅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医舞同行，分享正面习武精神。 一有进步的机会我就去尝试了，全程投入，知道如果我肯练的话，我就一定有机会代表香港比赛。 谈分讲价，细数分价文化起源。 过大最重要就是定了日子先啦，咁就要安排有啲咩物资准备啦。咁即系譬如话水果篮啦，海味篮或者啲椰子篮。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啊，2021年1月1日晚上啊，夜晚时间10:14字，哇，系4:2，讲紧22:22啊！而家喺胡世杰面前嗰个钟显示，除咗有胡世杰之外咧，今晚咧仲有我的拍档就系周子欣老师，周 Sir， 喂，大家好， 新年进步啊！ 大家咁话， 系咁啊。啊，今年第一次開麥咧，就有幸控制周 Sir 咧，就好多嘢想傾，好多嘢想講。咁啊，不過當然啦，今日就係1月1日新年啦。尋晚打落呢24小時啊，周 Sir 你點樣度過咧嚇？ 我先讲琴晚咧跨年啦，嗱，而家呢几年好兴讲跨年噶嘛， 冇错，连啲 show 名都叫跨年 嘅。系啊，咁当然啦，我就上网睇啦，嗱，呢个咧就呢几年开始慢慢都有呢啲习惯嘅。 你不嬲都喺时代尖端噶啦。 喂，咁即系老老实实嗱，我唔系话香港主流传媒，我唔特别跟，我有跟嘅好多嘢都，咁但系咧因为网上世界太多嘢睇啦，咁琴晚我睇咗五月天。 咦， 系啊，有 live 啊嘛，咁啊，梗系睇下啦。 寻晚好多 live 嘅、 啊， 系啊，日本又有红白啦， 冇错冇错。咁啊，个个人就喺度睇唔同，真系各取所需。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环境系同我细个好唔同。 嗯， 我细个即系坐定定喺电视机面前等睇，然后跟住我最记得咧就系、是、通常夜晚完晒嗰啲 show 啦，所谓就会咧乜一轮嘴播晒成年嗰啲唔知咩歌咁样，然后我仲嗰阵时仲攞个录影带去录影啲 MV 嘅。嗱，呢啲嘢真係而家啲細路仔完全諗都冇諗過要做 嘅。我真係你唔講起我醒唔起，真係有過呢啲日子嘅喎。 係啊， 即係大隨直聽歌聽到通宵。其實呢條橋咧，我懷疑佢哋咧係抄電台嘅。 啊，係咩？ 我懷疑啫。咁、因為你知嗱，譬如我哋電台24小時咗好多10年啦。咁你知我哋嘅強項就係夜晚播歌，又有好多 fans 嚟自世界各地。咁所以我覺得咧，無論嗰啲咩幹線啊，或者嗰啲咩夜晚音樂嘅節目咧，其實我覺得嗰條橋係嚟自於電台嗰個嘅生態。 嗰個嘅模式，不過佢哋有埋影像，咁佢哋好似贏咗半步添咁樣。 唔係，但係我點解特別都要諗翻嗱？你頭先問我就係呢廿四小時做乜啊嘛？咁啊，其實咧呢幾通常咧，我哋呢啲日子咧都會咧一係就數算翻自己發生咩事。咁但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冇咁多渠道發表啊。咁於是乎咧，就純粹可能寫少少日記啦，即係最老土的年代。咁啊，同埋咧，通常就會等睇下嗰年有啲咩 MV， 有啲咩歌，然後跟住咧就特登喺嗰段時間咧，因為平日你翻學啊，各樣嘢就冇時間噶嘛。於是乎嗰日咧就特登錄影咗佢，然後仲要剪帶嘅。我嗰陣時仲要玩嚇，細路仔都仲要玩呢啲嘢。咁但係而家咧， 你應該入我哋一行啦。 唉，唔好講呢啲啦。唉，咁但係問題咧，而家咧其實大家就，我覺得今年尤其是，我覺得蓬勃翻啊。其實早幾年少咗啲。今年我見到特別多咧，就係不停喺度講自己舊年有啲咩感恩啊，有啲咩感受啊、感覺啊，就喺度數算以前發生過嘅嘢。因為2020實在大家同埋我睇到好多句嗱，嗰啲唔出得街嘅字眼我唔出嘅，但係好多時大家都覺得2020就唔好再嚟啦，唔好再望，唔好再諗啦，咁啊回首唔好再回首啦，我哋不如講前瞻。因为以前好多啲回首节目，然后跟住不论咩大事回顾咩好多呢啲噶嘛。 你今年我冇睇喎， 冇啊，唔想睇啊。睇到都嬲， 唔係，其實唔係睇到嬲啊，係你已經知道啊，係得一兩件大事嘅啫嘛，疫情 係啊， 同埋社會環境。 冇乜嘢係你想睇翻啦，簡單嚟講。咁於是乎今年咧，咁啊又大家喺度數算啦，講好多嘢啦。咁啊今年好多自己煮食嘅嘢啦。咁於是乎我呢個廿四小時裏面咧，都係圍繞住咧做翻嗱，譬如聽翻啲歌啦，跟住然後就即係舊年有啲咩歌 hit 過啦嚇。不論係舊琴晚我睇 Beat 啊 What 添啊，睇翻啲外國嘅嘢，完全唔識嘅陰公，即係又要追翻啦。跟住睇下啲人寫啲咩飲飲食食啊，咁其實係一個咁樣，我覺得都幾同以前唔同嘅一個2021年啦，當然係。 你咁嗱，當然啦，我又睇新聞多嘅職業病嘅所致啦，我覺得。我睇到有啲香港人嘅即係佢哋最開心係咩咧？有啲人問佢啊，今年最開心係咩啊？最开心2020年佢冇中过肺炎咁样，即系呢个都系，即系你觉得啊系，其实呢个都系对于自己嚟讲一个几大嘅礼物。当香港去到第四波，当香港有8000几人中咗招，当香港已经去到一个叫做防疫麻木嘅处境啦，你都冇中到招，其实即系除咗你话感恩之外咧，除咗你话侥幸之外咧，我觉得呢个应该系俾自己嘅最大一个礼物咯。 嗱，咁啊貼翻我哋今日講前途嗰個問題啊，其實點解 我哋今日講前途啊？ 嗱，其實點解我會特別講翻要即係做個回顧前瞻整理嗰堆嘢咧？其實因為我哋要向前看咧，我哋習慣都會數一數。嗱，通常啲搞爛 get 嗰啲咧就會喺度講啦。啊，我咧2020咧就曾經有啲乜嘢嘅願望，我就有幾多個達成到，就即係畫翻佢啦。咁啊2021年我有啲咩10個願望喎？咁通常下一年你又再當冇發生過噶啦，又係咁噶啦。但係今年咧，我自己覺得。特別多人真係望住個前路咧，嗱，我冇見過咁多年都冇見過，因為大部分都係善眾善統話好嘢啊，舊年就算好唔好嗰啲日子都係我出年過去啦，今年咧舊年過去啦，出年就會好嘅，大家都會講出年一定好，嗱，講呢啲善眾善統嘅嘢噶嘛，今年係好多咧，即係嗱，今日雖然第一日啦，我都要講，有啲人就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噶嘛， 哦，係啊， 好多人有呢種即係對於未來前途嘅一種不安嘅感覺，而今年其中一個最多人 tag 嘅 tagline 即係最。多人讲嘅一个嘅 tagline 啦，我哋叫做啊，就系、是、祝你喺乱流下平安啊嘛。我对乐队嘅即系一个歌词，其实大家已经褪到去一个地步咧，其实对于前途系非常之唔想想象，只能够系喺度诶数算就讲下头先饮饮食食啊歌啊，就算你睇电视，我今日唔觉意都睇咗大台同埋另外一个即系相对细台啦，嗰啲访问咧，你问佢哋有啲咩愿望嗰啲，大家都好简单嘅。例如係嗰啲咩揾到個女朋友啦，我見到有一個好好笑嘅。另外一個就係講話即係健康啦，即係又係嗰啲以前會有好多嘢好多想像嘅。我見到今年嗱，我唔知係咪香港人先係咁，我見到就係大家對於嗰個所謂前路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好有積極啊或者目標啊 規劃， 真係唔敢啊！大家都 但係咁即係嗱你。掟呢个题目俾我嗰阵咧，我都问过，喂，讲咩咧？其实讲前途好似好老掉牙嘅一个题目，即系好可能讲，即系讲咗即系17000咁多次嘅。如果讲西都，咁但系你又话唔系？你话其实而家香港嚟讲，可能分咗两批人，一批就系离开，即系要走佬嗰批； 另外一批咧就當然係留低，或者絕大部分香港人啦留低，同埋衰啲講係被逼留低嗰啲啦咁樣樣。咁兩者都要關顧下自己嘅前途嘅。但係其實我先講即係去預留啦，去嗰批咁當然係對於前景好不安嘅，無論係疫情，無論係社會環境等等嘢，甚至乎你見到呢排啲報紙咧都好有心地咧，係派人去到英國，派人去到台灣睇睇喺過去一年咧，已經係響當地唔好話落個户啦，叫做落個腳啫嘅一啲香港人，究竟佢哋嘅生活係點樣，甚至乎係點樣過聖誕嘅咁樣樣 嗱。你講到呢個問題，即係前途嘅前字咧，嗱，我想先用翻一個理念啲嘅角度去諗先。呢個係一個好耐之前我一個傳道人嘅朋友同我講嘅。神造人咧好得意嘅，就係咧你做嘅所有嘢，你只能夠望到前面嘅啫，你係望唔到後邊嘅。你要有其他嘅工具或者物件去幫你，你先望到後邊嘅。所以個人嘅前面咧，嗱，你就算用茶字典都係個前字咧，其實係講緊你面前嘅東西啊嘛，最主要係。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如果我哋一個積極嘅態度嘅時候咧，我哋梗係會有好多 planning 啊，好多計劃、我譬如我要離開香港啦，我去第二個地方度生活，或者其他國家嘅人啦，佢去移民都好啦，或者去讀書都好，係有好多唔同嘅計劃打算，而且嗰個打算可能係中短長期。 嗯， 我哋教書最興教人哋做呢啲嘢噶啦，咁其實以前係大家有呢啲咁嘅考慮嘅。 係， 咁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呢一波我哋叫做有好多人想離開香港咧，其實咧我有個好大嘅感受，我唔知道聽眾同唔同意，好多情況係啲人走咗咧，先至話俾你聽佢走咗。 嗯， 咁呢個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因為疫情，大家未必得閒出嚟食飯啦。咁但係實際上面我哋譬如有陣時而家大家知道出嚟都好難溝通，或者唔可以出嚟食飯啦咁。咁我哋有陣時透過啲視像會議同啲 friend 咁啊，叫隔空，我哋完全響應林鄭月娥嗰個特首嘅講法嘅，我哋即係直情唔出嚟啦。我哋好多人就喺個 Zoom 度，然後喺嗰啲 Zoom 啊，喺嗰啲 Google Meet 度咧，你發覺啲人已經離開咗香港。 嗯， 即系呢样嘢系几 即系仲要见到样先知道离开咗嘛？ 冇错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几唔同嘅。嗱，当然可能佢哋本身已经充满咗计划打算啦，但系实际上面我亦都见到有唔少人嗱，我听过啲古仔都几得意嘅，甚至乎佢系攞辞啊，叫做即系直情辞工赔钱走，飞去，楼未卖，咩都未做，或者好多财务上嘅，你见到佢都未 plan 嘅。嗱，呢一种情况我比较少见嘅以前。咁呢一个嗱喺2021一种，当然啦，可能听众就会觉得，佢其实谂得唔仔细啫，或者佢个人乜即系咁，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评价啦吓。但系如果我哋从一个前途嘅角度，嗱，我哋一般人就会企喺个十字路口度企定定，等下究竟望左望右，瞻前顾后望下究竟系点，但系。而家我哋今次見到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大家向前行嘅時候咧，係幾由我形容啊，幾由個腳去行嘅，唔係由個腦去行嘅，係幾由個感情啊、皮膚啊，我形容係，即係 feel 到有啲冷冷地嘅寒風，各樣嘢。於是乎我就唔好諗啦，向前行咗先。嗱，呢一種情況係罕見嘅，喺我哋認識嘅香港人裏邊。咁我唔講留港嗰班人先啦，我講離開嗰班人先啦。嗱，離開嗰班人，嗱，當然有啲人佢就會諗唔同嘅路徑或者方向。有唔同嘅地區啦，可能咁講啦。但實際上面，大家又諗翻喺個疫情嘅情況下，我聽過一個最得意嘅一個講法就係、是：哇，有啲 friend 好勁啊 ，Tier Four 都走，即係去到英國而家係 Tier Four 噶嘛，去到嗰度完全你唔知道究竟嗰個疫情係點樣。 第四級啊， 第四級 Tier Four， 啲人真係即刻買機票照走嘅喎。嗱、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新常態啊，定還是一個特別嘅情況？但係我自己諗翻，如果我上次同你講前途呢個字嘅時候咧，咁我就不得不諗一諗呢個問題啦。譬如我以前成日喺學校裏邊係教學生處理呢啲所謂生涯規劃啊、長遠人嘅成長啊，我哋做呢啲工作嘅時候，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教佢哋好多嘢噶嘛。但係呢堆嘢我而家係要重新再計。 咁啊係咯，嗱，即係提一提大家先啊，你聽緊係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喺直播室裏邊。有我自己胡世杰同埋我拍档周子欣老师，咁因为星期五晚咧系假期关系，咁我哋开早咗，亦都10:30咧系冇新闻嘅，咁一路而家讲到11:00。回应翻阿周 Sir 正话所讲咧，嗰、那个香港人好似似乎咧靠感觉，靠只脚去，真系用脚去投票，今次唔系讲笑啊，投票于自己嘅前途啊。我怀疑甚至乎你可能即系会俾啲学生冚翻你一巴，你又口口声讲生涯规划。 但系而家你眼见嘅香港人咧，有部分咧就零规划地去进行佢面前嘅生涯。 嗱，呢一样嘢系嗱，唔单止头先讲个罕见啦，甚至乎系你见到佢哋有啲人过到去咧，系好毅然放弃咗自己一啲原本已经拥有嘅嘢。 譬如喺香港嘅专业资格啦，或者你嗰个工作嘅范畴啦，咁样。 嗱，你問我咧，我可能我都會諗嗱，有陣時我哋發夢都會啦。點解我度開麥啫？就因為我其實除咗教書之外，想有啲更多嘅新發展啊嘛。譬如我可能寫嘢或者其他嘢，而家好興講 slash 啦。其實有陣時啲嘢唔打唔撞又好，或者其實係你有啲規劃地去做都好。呢啲其實你隨住個社會環境變化，你係會有啲嘢你係會做到嗰個位。 嗯。 但係今次嘅特別，我又要講今次特別嘅地方咧，喺呢班朋友咧，其實佢哋真係。你見好多嗰啲網上傳媒嗰啲所謂頭先你講啲訪問咧，冇㗎。我本身做開呢個銀行工咧，然後跟住我過去諗住都係先做住餐廳侍應先啦。 嗯， 即係呢類嘅嘢出現咗咧，嗱有我仍然都見到好多人喺網上面咧就批評啦，話呢啲人就好唔成熟或者好急啊，或者各樣嘢啦，我唔一一去講啦。但係實際上面係我好難去解釋啦，代表佢哋去講啦。亦都我哋香港人亦都好多人亦都會理解到點解有人會喺呢一刻2020同2021呢一個年代裏面會選擇行呢一步。 咪好明顯嘅，你正話用到就係話點解人哋英國係第四級別咁嚴重嘅封城或者係抗疫措施都走過去咧？咁其實永遠都係一把秤嘅兩邊，你稱一稱嘅啫嘛。疫症唔會一世困住你或者個城市。但是你对于香港或者对于你要去移居嗰个地方嗰个前景，你觉得边边是觉得你是会自在啲，或者是冇咁多隐忧，以至到你觉得个发展由零开始都仲 OK 嘅，咁你就自然好似正话你所讲，是会用只脚去投票噶啦。 甚至乎我听过啲咧，嗱我嗱当然有好多情况系我据理解就好多上一辈啲，譬如老人家，尤其是佢哋未必适应嘅环境，佢哋未必想走。 嗯。 但我亦都听过一啲咧，啊真人真事啊，就系、是、譬如佢哋谂住带埋老人家去，可能假设去台湾啦，咁然后跟住个老人家仲话去咁近，去远啲啊嘛，即系呢啲系老实讲系从来未听过嘅嘢嚟嘅。嗱，對於呢啲所謂有 action 啦，有動作準備要行嘅呢班人、呢班朋友咧，咁我唔好意思啊，即係2021時間啊，今日又唔係好夠，冇得做好多分析，只能夠善用善到祝佢哋亂流下平安嘅啫。即係好老實講，實際上面佢哋嘅前途會遇到啲咩情況？我諗呢樣嘢亦都要。亦都要講翻嘅，好多時啲朋友仔就話啦：，哇！你過到去啊，住仔都冇得批啊！即係講好多呢啲咁嘅説話。我又必須講今時今日，好多香港人都唔係食，即係都係食開西餐大啊！即係聽慣可能Billie Eilish 嗰啲，即係 Billie Eilish 嗰啲歌噶啦，唔通即係下下仲睇緊大台咩？好老實講，好國際化嘅香港人其實，咁但係我必須都要講就係咧。未來的前途或者其實好多嘢，譬如你去到假設英國咁計，你住邊個區？你到邊個區裏邊繼續扎根？你係點樣做成個你嚟緊嘅？唔好話規劃啦，你下一步衣食住行，你點樣繼續運作落去？其實呢啲嘢咧，我只能夠講希望，如果即係有一定嘅 community 啦，一定嘅人口數量嘅時候咧，咁大家互相砥砺支持下啦。我唯有可以係咁樣。反而我而家呢刻我想講翻就留喺香港嘅朋友，留喺香港嘅朋友裏面咧，其中我因為我好似你話齋係可能係絕大多數噶，我絕對相信。咁呢班朋友咧，究竟佢哋抱持住咩心態咧？嗱，我自己見到咧，其實係唔係佢哋唔想 feel 佢哋咪 feel 唔到皮膚有啲寒冷咧？唔係，我聽到更加多就係因為咧，只腳可能咧有聚咗緣啦，我叫做。嗱，有啲係家累啦， 負綁太重， 跟住然後咧又唔可以斜跑，又要戴咗眼罩咁樣，咩意思咧？可能係佢哋家庭上面啱啱買層樓啊，或者係屋企老人家即係健康狀況唔係好理想啊，小朋友太細啊，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啦。咁類似呢啲咁樣嘢咧，就令到好多朋友咧喺嗰個位度，雖然佢係冇動作去向前行，亦都可能係佢諗嘅嘢，佢知道自己最多可能係5年後、10年後先再行。 但實際上面咧，我見到呢班朋友，佢係咪真係向緊前去行咧？ 嗯， 我自己覺得佢哋其實都辛苦嘅喺呢個過程。呢、這個辛苦係咩咧？嗱，我哋香港人以前不嬲咧，講緊兩三年前啦，唔好講咁遠先啦。我哋不嬲，唔好講獅子山嘅精神添啊，仲要即係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咧，我哋向前咧就係、是、哇。錢啊，或者係向我哋前面，我哋想升職，我哋想加人工，我哋想一年去幾次旅遊。 嗰個叫錢途啊， 個錢 啊，金錢嘅錢啊， 係啦。然後我哋就好開心，咁然後向上爬升，咁就算爬升唔到都好，買層樓都好啊。咁總之我哋好多嘢去令我哋有一個滿足感嘅。嗰、那個向前走，我哋眼前見到嘅嘢咧，你可能話佢係 tunnel vision， 即係好誒，好似隧道咁樣咧，好淺薄嘅。但問題是你唔好理啊！我哋有動力向前行，有 motivation， 有動機，係嘛？我有啲擔心就係咧，嗱，我當然我講緊誒，而家有班朋友佢留喺香港，佢每次聽到有朋友走，我有見過一兩個朋友係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好可惜啊！ 嗯、 即系佢会觉得，唉，我都系走唔到噶啦，即系嗰种心态。嗱、 嗯， 当然系咪一定走先好？我未必系咁谂，或者唔系大家咁样认同啦。但系呢班朋友，佢哋如果个心态谂紧，我挨多几年，我到最后我都可能系要做嘅时候，咁我自己谂紧成个香港，嗱，我唔系净系讲佢哋啦，成个香港嘅前途又系点嘅咧？ 嗯。 呢班朋友有部分嗱，我聽過有啲積極嘅，我一定要講翻啲積極面嘅。有啲朋友好正噶，我聽過啲就係、是、哇好啊，咁有班人中流砥柱嘅嚇、啊、精英人分子走咗，咁自然有人 feel 佢哋個位噶啦，哎咁啊上位好時機啦。嗱、啊、呢、這個又係前途嚟噶，呢、這個又好多人都係諗緊，甚至乎佢哋搬翻可能係對上一次移民潮， 嗯， 大家會發覺咦前面我老細走咗，我有機會上啊， 嗯。 嗱，咁我只能夠講就係咧，大家睇一睇嗰、那個即係嗰陣時嗰個情況係唔係一個好理想嘅狀態？ 係 呢一個我自己覺得未必係一個因為其實我用生涯規劃個角度去諗啦，其實係咪大家一早 plan 好咗嗱？因為無論係個人嘅計劃，還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嘅計劃，其實都需要有啲接班嘅系統循序漸進然後慢慢去將一啲嘅新陳代謝噶嘛。嗱，我唔知嚟緊究竟頭先我講第一批會離開嘅人有幾多，個、嗯、前途行遠咗好遠嗰啲離開，我講係 geographical 啊，即係地理位置上行前咗嘅人有幾多？ 嗯， 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一種咁樣嘅好多人突然間向前走咗嘅話咧、 啊， 第一排嘅人唔見咗嘅呢種情況咧， 係 其實係幾容易令到一啲嘢失咗方向感嘅。不論係一個公司、一個機構，或者甚至乎係整體成個社會。我只能夠講喺2021年，我哋見到呢個趨勢，究竟有幾劇烈，我哋未知。因為而家仲喺疫症裏面，其實好多人呢，佢哋原本我都識得有啲朋友諗住，佢未必係去某啲國家，可能佢有啲比較離遠啲嘅地方，即係可能係譬如唔係我哋熱門嘅啲國家啦，可以話係。 嗯哼。 但佢哋因為疫情都停咗嘅。 係點啊？你今晚揀嚟呢隻歌呢，有啲咩特別意義呢？同我哋今晚主題點樣可以扣連上呢？ 唉，我原本咧想讲啲哲学啲嘅嘢嘅，我原本想讲就系咧， 一阵再有机会 系，唔系我想讲下，即系时间系一样乜嘢嚟？即系譬如我哋猛，头先我猛咁讲话，我哋要向前啊，我哋有一个字，我头先讲咗跨年。 嗯， 喂，其实2020同2021有咩分别啫？你只不过争咗前后争10秒8秒啫嘛，有乜分别啫？喂，但系其实喺我哋嗰个心理上面嘅意义咧，就可以好大嘅。 系。 咁啊，究竟我哋點樣睇時間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冇懷疑過嘅。 嗯， 譬如我留喺一個地方十年，同我去另一個地方十年，究竟我中間裏面我得著嘅咩，失去嘅係咩？其實我哋好少計算呢啲嘢嘅。 係。咁啊，跟住落嚟咧，周 Sir 就揀咗呢只俾大家啦，電影《一秒拳王》嘅主題曲，有周國賢加上 Tony 嘅《時間的初衷》啊。 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 惯，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资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促的借口。多少苦若明明无有，当有人回首，奋勇地斗，我每样决定里可否当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砌，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浪费？一秒可成天光，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一秒无忧，当有人回首，仍庆幸有命中这个破空跌倒，困惑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空前进。唯有转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 好，咁啊，提一提大家先啦。你听下你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啊，胡世杰特别带提一提大家先。出边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只系得38%嘅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同时都系生效啊！奉劝各位就留翻屋企啦，千祈唔好去啲山头野岭度，又话要感受咩冻嘅天气啊，感受下有冇雪、有冇霜咧。第一对身体唔好啦，第二亦都加有可能会加重咗啲救援人员嘅负担，甚至乎睇见寻晚新闻。在大帽山定边度咧？啲山头仲多人过喺旺角嘅，或者多人过喺兰桂坊嘅吓。真系唔好出去睇啦。咁我成日觉得睇唔睇都系咁嘅啫。有一班咁辛劳嘅新闻工作者会同大家报道噶啦，我觉得唔需要自己走上去感受咯。同埋正话周 Sir 都讲啦，而家科技咁先进，上网咩都睇到啦。点解要仲要带埋拖男带女啲几岁小朋友一齐上去？挨冻咧，其实咁危险，亦都喺个疫情之下，完全系冇呢个必要啊！大家都系留翻喺屋企稳阵啲嘅。睇提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除咗胡世杰，仲有周 Sir 周子欣老师咧喺直播室。前途呢样嘢，仲有啲咩谂到咧？周 Sir 你？ 其实呢如果睇返啲字原本前途呢个字呢睇返古代人写呢写诗写词写小说呢通常系形容未来美好嘅嘢嘅。 嗯。 但系呢香港人呢呢个可能系我好即系粗浅嘅睇法。香港人一讲前途问就好多时扔一个字就问题。前途就扔问题。 哇呢样嘢好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讲㗎喎。 喂，呢樣嘢最恐怖嘅地方係咩咧？都識唔少老人家，佢哋都不約而同講過一啲類似嘅説話，就係咧，佢哋冇諗過以前經歷過嘅嘢，而家翻翻轉頭又經歷翻。 嗯， 只不过是那个当事人不再是他，是他的子孙或者他们的下一代。 即是以为解决了九七回归的问题就好像解决了整个问题嘛，当时。 没错。 或者上一代的人。 是啊，他们的前途问题，喂，其实很老实讲，我之前在这里做都讲过啦，其实很开心的嘛，回归那下开头。咁啊，然后跟着又找到食，又好批的整件事。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呢在这一两年啦，疫情其实正常情況，大家是沉澱很多嘢嘅，甚至乎很多政治學者又好，或者我哋即係認識嘅即係各個國家嘅唔同嘅經驗都係，通常係大家共同。如果真係大家共同抗疫咧，其實係會嗰、那個民心凝聚力係會強嘅。但係今次呢個疫症咧，也可以拖得好耐啦。嗱，現代社會裏邊都冇乜點試過咁長時間、咁嚴重嘅一個疫症。 無論沙士都係半年內啫。 係啊。 系咪？即系如果你话近代香港人所感受嘅，咁再之前嗰啲唔计啦，系咪？ 咁其实你就算你讲紧系即系全球啊，讲紧系即系而家一个咁高度文明嘅发展之下，呢、這个都系一个好难得嘅，好难得呢个字好似比较中性，我觉得好惨嘅一件事啦，应该话。那個難度是在於呢，我們今次不論是香港啦，其實你其實很多國家都是的，其實對於個政府這個我想是可能要做一些悲觀指數的，我懷疑不是只是我們，我懷疑全球很多地方都是。咁當然國內可能不同的，我聽返有些朋友仔在國內做生意的，他說不是啊，國內現在復甦了，沒事發生啊，咁但是呢，當一有事發生的時候，大家又突然間恐慌的情緒又出現了。這一樣東西是不是要等到疫苗出現了就完全沒有曬嗰個陰霾咧，咁又唔係，因為英國嗰邊又突然間又有變種啊嘛，跟住然後 南 非 又 有變種。 喂，咁啊，即係你話呢個係咪好擔憂咧？我成日覺得係華人地區或者香港，我諗香港、大陸、台灣、澳門呢啲比較叫做擔心啊。你睇到你到今時今日，你睇翻一啲。歐美國家佢哋嘅人民，佢哋嗰個所謂嘅驚恐指數肯定係低過香港好多，唔知幾多十倍幾多百倍。事關你嗱，你好簡單啦，你睇翻啲慶祝過年嘅民眾咧，佢哋依然係會上街，好多仲係唔戴口罩，甚至乎覺得即係有啲嘅講法，仲覺得今次呢個新冠肺炎係好似流感嚟嘅啫咁樣。即係有啲人仲要拎啲指數出嚟，流感死人仲多啦，即係喺某啲地方啊，講緊。 喂，其實台灣都琴日都好多人上即係上去街上面慶祝 㗎。咁佢哋曾經二百幾日係零感染啊嘛。咁你事實上佢嗰個疫症又真係低過香港好多嘅嗰個指數啊，或者感染嗰個率啊。 嗱，不過即係時間關係啦，我諗我最後要補充一點就係咧，點解我特別都要提翻疫症呢個問題啦？唔好意思啊，即係二一年都要講翻呢啲衰嘢。但實際上面咧，我哋嘅前途問題其實好多時咧，唔係淨係講政治嘅，好多時仲有經濟啦。嗱，經濟唔好，大家有多考慮啦。自己份工嘅問題啦，嗱，唔好意思啊，即係今日又要講呢啲嘢啦。嗱，另外就係頭先講緊疫症嗰個問題，那個衍生出嚟嘅各種問題啦。嗱，呢啲嘢都會影響到我哋，起碼喺個短嘅前路啊，或者前面嗰條路啦嗰個前途問題。嗱，未必講好長遠嘅嘢，但呢啲嘢咧係會令到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去面對行前面嗰條路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嘅。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個點解話個消極嘅情況係嚴重嘅咧？因為好似我頭先講緊，喂，大家就算二一年啊，一開波大家新年啊，大家都係講緊個心態就係、是、今年都唔方好㗎啦，係嗰種諗法。咁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唯有即係今晚提醒大家就係咧，前途無論係點都好，嗱，大家唔會知道有幾好或者有幾差，呢啲叫不確定性。你只能夠係真係守住自己個初心，你記住自己本身你想要啲乜，同埋你大約有啲乜嘢，唔好俾嗰啲風向啊、外邊嘅一啲感受感覺咧，完全支配咗你嘅行動。 係嘅，不過我你話我悲觀都好啦，周 Sir， 其實我就覺得雖然你話過去咗幾個月或者半年咧，嗰、那個倒閉潮啊，嗰、那個失業率都一路係咁攀升緊啦，但我成日覺得。最嚴重的波都未嚟嘅，因為之前有啲保就業嘅計劃，以至到係仲係你知，無論限聚令好或者疫情好，都係時寬時緊。 咁但係你 張弛有道， 冇錯啦。但你去到當你過完農曆年，你知一過完農曆年，不嬲都係一個即係轉工啊、執笠潮噶啦。加上今年嗰個疫情，去到呢個位置都仲係未見到曙光乜滯嘅。咁我恐怕咧，即係嗱，當然我哋喺過去嗰大半年聽到咩航空業啊、旅遊業啊、酒店業啊，好多業啊、酒吧業啊、咩健身業啊，全部都好似話冇做過生意乜滯啦。就算你話講親揸鴨仔車嘅都冇乜點翻個學啦，即係你最清楚啦。但係我就覺得嗰個連鎖效應都仲未出現啊！即係如果你話疫情去到第四波，但係我覺得個失業潮都未完第一波，係咪先？即係所以我從呢個感覺咧，我覺得客觀地咧要令我悲觀嘅。 所以即係最後啦，我覺得啊講善用善妥係冇意思嘅，因為其實實際上面我哋真係 feel 到凍嘅，咁可能真係冇咁多羽絨褸啊，冇咁多嘢，真係認真嘅。 我真係覺得香港經濟嗰個雙凍警告咧，都唔知幾時已經除得低啊！ 咁啊，但係冇辦法嘅，唯有就係大家即係捉緊啲大家自己嗰個初衷，好似頭先講時間啲初衷咁樣，即係捉緊翻自己嘅一啲嘢要守嘅，因為喺個好凍嘅地方嗱，我而家講就可能好多人都話啊、哎，你教書好大聲啦，但實際上面喺背後好多嘢，大家未必好清楚啦，當然呢啲嘢，但實際上面我諗全香港嘅市民都要諗呢個問題嘅，點樣喺個好凍嘅情況下，我哋。守穩自己嗰個步伐，真係如果好唔掂嘅時候，好差嘅時候，我哋都點樣可以真係趴喺地下度都向前行，抱復而行啊！你叫做 明白。好啊，咁啊，今晚我同阿周 Sir 就讲呢度先啦。咁啊，事关咧，今晚星期五晚咧，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呢个中文台嘅联播。咁到时咧，就125普通话台咧都会系听到咧二台做主场嘅呢个节目。节目名叫音乐说，就是十一点钟之后的。所以今晚呢十一点钟呢就是这个广东广西结束的时间了。来紧星期日啦朝早十点钟呢有文杰华、岑日飞和苏轼所讲的人工智能的。咁啊来到这个位置呢就送返首歌给大家。有啊师弟啊黄浩信所唱的甘心替代你。来自这套劇集反黑路人甲的插曲。用呢首歌咧结束今晚嘅广东广西，拜拜。 拜拜。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重。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痛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甘心替代你。 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